在1974年，一部改变美国恐怖电影史的电影，今年可能是你第一次亲眼见证 3D 杀戮现场。全美开画票房冠军，德州电锯杀人狂 3D 今日埋身虐杀。 逢星期一、三、五、八点， 破获上面的腐败，最厉害的武器，你知不知道？就是反面的小三。 萧生坐镇，陪你游走古今时事，都进文史哲理。 合法你有艳照，大佬阿娇就天真啫。你几廿岁人都咩？你拎住啲艳照，我都唔娇明嘅，真系呢一个。一摆上网咧，就瓜啦。 风也萧萧，香港人网敢讲，字好听。 哇 ，Jackie Lin 真系好劲啊！ 我唔试过都唔知，原来真系得嘅喎。 Jackie Lin 梗系点啦？ 信我啊 ，Jackie Lin 超点啊！ 你讲边个啊？ 你连 Jackie Lin 都唔识。梗系啦，暗疮啦， 有 Jackie Lin 冇暗疮。 系咪电话公司啊？请问 Jackie Lin 电话几多号啊？ 任何类型嘅暗疮都可以治愈嘅，身体质素改善，暗疮自然就终极啦。 快揾 Jackie Lin 帮手，佢两个月帮我搞掂晒啲暗疮，一冇晒暗疮，开心翻晒，有 Jackie Lin 冇暗疮。 剪剪剪打到嚟，剪剪剪翻晒埋嚟。逢星期五晚11:30，沈大师、沈振营、高辉、小兵总结分析一周财经形势，有大师指点，自然人人有前途。香港人网敢讲字好听。 想减肥又唔想辛苦，仲要有得玩又开心，同埋平通全香港，快啲嚟丽晴美学坊 Belly Dance Corner 啦！佢哋有减压瑜伽班、消脂印度舞、健体排排舞、塑身肚皮舞等等，自己 book 场练习都得噶。而且仲有多款跳舞衫出售，而家星期日仲有免费试玩班添。想知详情，快啲上 www.abdchk.com 或者打27826818查询，我去报名先啦。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主持李伟才、车厘子。 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咧，系第二节嘅浩浩汤汤。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经济周期啊。咁啊，头先咧第一节咧即系成半个钟头啦，我就花咗唔少时间咧去讲我咧即系困扰住我成几十年嘅呢个问题吓、啊。一个即系最基本咧，从即系最。最先出發咧就係話，即係人類嗰個行為嘅可預測性啦，係嘛？甚至話可理解性啦，係嘛？咁因為就由呢個心理學到社會學，然後到經濟學，就話點解會出現經濟周期嘅咧？因為既然經濟其實只係投資同消費啫嘛，係嘛？咁嘅時期呢啲嘢全部都係由我哋自己決定噶。咁個人都想嗰個經濟好噶嘛？咁點解無端端會出現衰退甚至蕭條嘅咧？咁樣樣咁啊，覺得係好困惑嘅。咁但係咧，即係我亦都即係睇第一節咧係。即係提出咗有幾個觀點俾大家參考啦，話確實人類嘅行為咧，尤其是個集體嘅行為咧，唔係我哋想象咁簡單嘅，係好複雜嘅嚇。我哋好多時咧都係預測唔到嘅嚇。好啦，咁但係咧，我亦都頭先最尾嘅時期講嗰個就係話嗰個通脹問題啦嚇。你冇覺得困擾過㗎嘛？真係啊， 梗係覺啦，因為根本係冇影響㗎嘛，對我哋即係加咗人工，咁我哋 追唔到添啦，有影響係追唔到係嘛？但係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喺個大前提，作為一個所謂思想遊戲或者智力遊戲嚟講，你真係諗唔通㗎喎。 不過我又覺得呢、這個，因為始終香港係個地區嚟㗎嘛，咁、成個世界有咩變化嘅，咁我哋都係會 啊嗱，你講得一啲都冇錯。其實我以前睇過一啲嘅經濟學嘅書籍咧，咁其中一個都成日講㗎，就係話通脹咧，往往係輸入嘅輸入通脹，即係話其實唔係我哋本地嘅經濟有問題，但係外地咧，因為有通脹，咁因為我哋同外地有交往，係咪啊？即係好多貿易，咁所以咧就令到我哋都有通脹咁。喂，咁但係呢個咧，即係等於地球生命起源嗰個問題一樣啫喎，就即係話原來咧地球嘅生命咧就來自外太空。你將個問題擺咗去第二度啫嘛，你冇解釋到喎，你冇解決到個問題喎。系嘛？咁你话啊，地球生命起源真系难解啦。哦，原来佢来自外太空嘅。咁但个问题就系、是，生命喺外太空点起源咧？咁样，所以你话哦，原来我哋嘅通胀系输入嘅。咁、那个问题，咁外地点解会有通胀先？所以其实你冇解到嘢。 其实咁，不过如果以而家嘅经济状况嚟讲咧，咁我哋嘅货币 都係俾美國操控咁咯。 嗯， 咁其實美國嘅經濟唔好咧，咁佢嘅貨幣政策咧，咁就會直接對全世界造成影響。 呢個咧，如果具體嚟講咧，我完全同意啦。咁而家大家知道美國咧嗰啲所謂 QE 一、QE 二、QE 三、而家 QE 無限嗰啲，即係印銀紙啫嘛。咁咧，大家知道噶啦。其實如果真係印銀紙嘅話咧，就必定咧，我哋因為係太多個銀紙追逐太少嘅貨物啊，我哋叫做係嘛 too much money 係 chasing after too many too few goods 啊，我哋所謂咧，咁就自必然咧就等於個銀紙貶值，銀紙貶值咪即係等於通脹啦，係嘛？銀紙貶值即係話你以前啦咁多錢買條油炸鬼嘅，咁而家咧即係譬如嚇即係五蚊買條油炸鬼，而家要十蚊咁樣咁，咁啊叫通脹啦咁。咁呢個係比較易理解嘅，即係印銀紙比較易理解嘅。但係我哋好多時即係以前嘅理解嘅即係通脹嘅情況，唔係因為政府印銀紙嘅喎。係嘛？係咪次次通脹都可以用因為政府印銀紙嚟去解釋呢？因為當時我睇啲書又唔係咁講啦嚇。好啦，咁但係咧，我哋暫且將通脹問題按下不表，因為其實我哋個嗰個關注嘅咧係重大重闊嘅題目，就係整個經濟周期啦嚇。即係通脹咧，其實就係喺呢個經濟啊膨脹，我哋叫擴張啦嘅時期咧，往往會出現嘅其中一個現象啫。咁其實大家睇下我即係後面嗰個圖咧，你又會睇到啦，係嘛？嗰、那個垂直軸咧，當然係就咁好簡單啦嚇，即係就話代表一個 economy 就代表一個經濟。咁所以咧嗰個橫軸咧，當然咧就係嗰個時間啦。咁樣咧睇到有個波浪咁樣嘅圖表咁樣咧，就係好明顯地開頭咧，即係喺高峰嘅時期就個經濟咧就好昌盛啊，即係啦，好蓬勃。咁但係咧，然後佢落去嘅時期咧，就有經濟咧開始走下坡啦嚇，就係收縮期啦，我哋嘅話即係叫做衰退期啦。咁然後到咧最底嘅時期咧，就係即係最差啦嚇，或者有時甚至去到蕭條啦。然後慢慢咧，佢就一個叫做復原啦，或者叫復甦期啦。而家我哋即係成日都等待經濟復甦啦。咁然後咧又去到另外一個即係嗰個最頂峰嘅繁盛期。然後可能有另一個周期又嚟啦。咁我哋睇到其實呢一個就係我哋所謂嘅咧叫做經濟周期，有時我哋叫做商業周期，就係英文叫做 business cycle。咁但係咧就台灣咧就佢哋有另一個叫法嘅。佢哋中意叫景氣循環嘅， 景氣循環 係啦，係啦，係即係所以咧，其實同一樣嘢，點解景氣咧？我哋就係話景氣就即係話係興旺咁解， 哦， 不景氣咧就即係唔好啦，係嘛？即係唔興旺啦。咁所以咧個循環就叫即係呢個就等於我哋所講嘅經濟周期啦，係咪？咁樣咧就呢一個咁樣嘅周期咧，其實人類都已經認識咗都好多年㗎啦嚇，即係最少都講緊幾百年啦嚇。佢係確實咧係不斷又出現，但係最有趣嘅地方咧，你話佢係一個週期咧，其實佢係又唔係一個固定嘅時間㗎喎，係嘛？即係你可以話其實有經濟有好有唔好有好有唔好咧，其實呢個咧我哋都差唔多可以話係即係必然嘅嚇，周而復始嘅必然嘅規律嚟㗎啦。咁所以佢係有規律，但係佢規律得嚟咧。佢又冇乜規律喎，冇乜規律就係話你預唔預測到咧？ 冇辦法 預測到嗱，呢個就係我個困惑嘅地方。唔係呢個係我哋自己做嘅嘢，點解自己預測唔到嘅啫？係嘛？ 即係開始明明地，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那個困惑 係啦，即係呢啲係我哋自己做嘅嘢，但係你又預測唔到喎。確實係嘅喎，原來整個經濟喺一個咁複雜嘅人類嘅集體行為底下咧，你係預測唔到嘅。但係你又明知佢係會出現嘅，即係嚇有時好，有時唔好。呢、这個就係我最大最大的困惑。咁我講翻咧，就但其實如果即係對好多嘅經濟學家，特別係比較左傾嘅嚇嘅經濟學家咧，或者即係按照馬克思主義嘅分析嚟講咧，就真係呢個經濟週期咧，可以話係分為呢一個資本主義之前同埋資本主義之後係兩大類嘅。即係話資本主義之前咧，好明顯我哋個市場經濟已經好發達、好蓬勃啦，係嘛？幾千年嘅啦，已經有係嘛？大家睇下《清明上河圖》嗰個景象，你知道我哋嘅市場經濟幾發達啦。當時係宋朝係嘛？好啦，咁但係咧以前都一樣係有呢個咁樣嘅經濟周期 嘅。可唔可以叫做一個實體經濟嘅周，即係嘅經濟周期？ 嗱，咁唔係嘅噃，你實際上資本主義制度底下咧，佢都係有個實體嘅經濟嘅周期嘅。 因為有咗。譬如私有產權或者呢啲資金投資啊，咁就佔咗虛擬嘅比例咧。譬如即係嗰啲人買股票啊、買波輪啊呢啲咧，咁就好大嘅比例啦。 非常好，嗱呢個觀察非常之好。咁確實咧，其實係伴隨住資本主義嘅興起咧，就係嗰個經濟嘅金融化咧，嗰個傾向咧係幾時都存在嘅。而且有時咧就會係越演越烈嘅 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喺資本主義嘅制度底下咧，嗰、那個經濟週期入面嗰個金融嘅週期嘅成分咧，就個比重越嚟越大啦。嚇、嗯，咁係啱嘅。咁當然唔係話表示以前係冇金融嘅，以前都有，但嗰個金融係相對簡單嘅嚇，即係冇我哋而家嗰個銀行嘅體系啊，成個金融界咁啊嚇。即係雖然你當然頭先我用翻清明上河圖啊，譬如宋代嘅時期已經係有紙幣㗎啦嚇，已經即係差唔多可以話係中國發明嘅嚇呢個咁啊，即係鈔票呢樣嘢。其實都要嗰個貨幣就已經嗰個經濟就都發達，但係發達得嚟，當然同而家嘅係冇得比啦嚇，我哋嘅性質唔同啦。好啦，咁但係咧，我哋講翻啲咁多歷史啦嚇，睇翻原來呢、這個譬如大家有喺呢個教會學校讀或者係有興趣啊睇過聖經嘅咧，可能你都會記得啦。喺呢個創世記入面咧，就講到呢、這個約瑟啊，當其時喺呢個埃及嘅時期咧，喺埃及嗰陣時，法老王咧就係發咗個好古怪嘅夢啊嘛嚇，佢就夢見咧，佢話七隻好瘦嘅牛咧就食咗七隻好肥嘅牛，係啦，咁然後咧就係七棵咧就好瘦弱嘅嗰啲咁樣嘅嗰啲谷物咧嚇，就去食咗一個即係七棵就好肥壯嘅谷物咁樣，咁奇怪咩意思咧？咁然後咧於是就係呢個。就話俾佢聽啦嚇，就解夢啦。佢話原來呢個表示咧，即係話喺呢個埃及咧，就將會出現咧就七年嘅豐收。 嗯， 但係跟住白家伙啦，就會七年咧就嘅欠收啦嚇，即係嗰個可能係即係各種嘅天災啦、旱災啊、蝗蟲啊咁樣咧，咁樣咧就會出現饑荒添啦。咁就叫法老王咧，佢嗱你咧就喺之前咧，你就好嚇儲定啲糧啦，就可以預備嗰七年啦。咁啊 ，Jeffrey 你肯定都聽過呢個故仔啦。咁、其實即係話咧。當然呢個係個故事啦，即係講佢有呢個點樣可以解夢嘅能力啊，一個預知啊咁樣啦。咁啊講翻實際啲有呢個真正嘅歷史啦，就係我哋中國。我哋中國嚟講咧，其實睇嗰個歷史嘅文獻咧，好多記載咧，都已經有提到咧，即係嗰個有時咧嗰個經濟會唔會發達，但有時咧就會係出現呢個咁樣嘅衰退。譬如司馬遷嘅《史記》入面咧，其實都有咧，喺嗰、那個佢嗰、那個我唔記得叫咩貨咩轉嗰度啦嚇啊，咁、佢有提到即係呢啲咁嘅現象嘅社會嘅現象。咁而確實喺漢朝嘅時期咧，已經咧係佢哋設立咗一種咧，就叫做常平倉嘅嘢。咁而咧，其實歷代咧大致上都係跟隨呢種嘢嘅。咁樣我好幾年前睇有啲外國嘅書籍咧嚇。其實竟然啲鬼佬咧，就係好似當咗一樣乜嘢，好新鮮嘅嘢，新奇嘅嘢，發現咁樣仲大寫特寫咁添喎！我哋差唔多小學或者初中我都讀到啦。佢嘅常平倉係咩意思啊？就係話佢話當你咧好多時咧係好豐收嘅年份啊。咁事實上咧，其實有時豐收得滯咧，對啲農民唔一定係好事嚟嘅，因為咧佢個供應太多咧。嗰、那個價格咧，啲農產品價格咧就會跌得好厲害，跌得好厲害嘅時期，大家互相即係咁多農民，大家互相競爭啊嘛，咁可能甚至會令到佢嘅收入會大減嘅， 因為佢嗰個需求咧都係咁多。 冇錯啦，因為你即係一人最多都係食兩碗飯嘅啫嘛，係嘛？你唔會話因為佢多咗，我又會買多啲。咁佢話咧，即係個常平法啊，其實佢嗰度有個常平法咧，即係喺經濟上咧，佢就話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政府咧就應該有一個咁樣嘅先見之明咧，佢就應該係。大量嚟去買入呢啲咁樣嘅農作物，咁你於是咧，你個需求咪大咗啦時期咧，令到嗰個價格咧，起碼就冇跌得咁緊要，咁令到啲農民咧就生活就話好啲啦，係咪啊？咁但係佢話倒翻轉頭咧，於是你就會設立咗政府有啲嘅糧倉啦，嚇就擺定呢啲谷物喺度，咁你梗係你要擺得好啲，等佢唔會腐爛啦嚇。咁但係佢話到到唔好彩，到到有啲年份係。真係 有差啦， 係啦， 失收啊， 失收啦，冇錯啦，嚴重嘅失收嘅時期，咁嗰個咁樣嘅農作物或者谷物個價格咪上漲得好緊要啊！咁上漲得緊要嘅時期咧，哇，咁就真係民不聊生咯，係嘛？好多人買唔到呢個糧食啊，咁樣就會肚餓啦，甚至餓死咁樣。哇，嗰陣時嘅時期咧，政府咧就可以將呢啲咁樣嘅倉入面嘅糧食咧就出嚟咧。就係、是、以一個平啲嘅價格咧就賣翻嚇。咁、當然其實咧，你可以話咁講，你話因為你政府。多咗呢啲供應啊，供應多咗個價格自然都會落翻啦，係嘛？咁啲人咪可以買得起啲糧食，就唔使餓嚇，又唔使餓死咁樣樣。咁佢咧即係其實咧就將佢一個均衡翻佢，所以佢叫做平常倉、平常法呢樣嘢。咁所以我哋中國咧其實已經有呢啲嘅基本嘅經濟學嘅智慧喺度噶啦，係嘛？ 嗯， 好啦，咁但係咧就喺嗱歐洲嚟講咧，對於呢個經濟週期咧。嘅論述咧，我哋首先講啦嚇，即係作為經濟學作為一門學問咧，其實講真咧， 好多人都會將呢個蘇格蘭呢位學者就係、是、亞當斯密啦 ，Adam Smith 咧，佢喺1776年咧就寫嗰本《國富論》咧，就作為現代經濟學嘅嚇，即係嗰個起步點啦嚇。咁啊，當然之前唔係話冇人抌呢啲問題啊，但係佢係咧。Adam Smith 咧就佢真係比較系統咁論述咧一個經濟體系嘅運作嚇，即係個市場嘅交易嘅重要性。咁特別係當然咧嚇，好多人都會引述佢啦，即係事後啊嗰個所謂叫無形之手啦、，invisible hand 嚇、啊，即係話原來咧好多人佢只係每個人咧都係追逐自己最大嗰個利益，但係咧竟然到頭來咧係可以經過呢個市場嗰個協調咧，係、可以達到一個咁嘅均衡嘅狀態。 即係話我哋唔使諗啦，做嘢咧， 係啦， 做我哋嘅意志，咁就會有個最好嘅決定。 係啦，咁呢個所謂無形之手啦嚇，咁啊只不過咧嚇過去啲幾十年咧，就呢個咁嘅意念咧就俾人推到極致。咁我哋成日都講啦嚇，任何真理被推到極致咧，都會變咗荒謬啦嚇。咁所以咧就呢個咧，其實我哋而家要撥亂反正啦啊！即係好多人都話。08金融海嘯咧，就係呢種嘅思維咧，係就推到極致咧，係引發出嚟嘅一個災難。好啦，咁我哋走喺故事嘅前頭啦，我哋翻翻到1776年嘅嗰本《國富論》啦，係嘛？咁啊，於是咧，好多啲學者就講咧，由佢嗰陣時開始咧，就嗰個時期嘅經濟學叫做古典學派嘅經濟學，叫 classical theory 啦。咁啊，後嚟喺1817年嘅時期啊，19世紀初啦，咁就都有一個咧係李嘉圖咧，啊 Richard Ricardo 咧，啊 David 啊。David Ricardo 咧，李嘉圖咧，當然佢最出名就提出嗰個貿易啊帶嚟嘅好處，嗰、個叫做比較優勢原理，係啦 ，comparative advantage 啦。咁但係咧，佢啊寫咗一本叫經濟政治經濟學同埋賦稅原理咧，咁佢亦都係將呢個古典經濟學咧係更加係可以發揚光大。咁啊，嗰個叫 classical theory。咁但係 classical theory 咧，其實佢哋咧就冇點樣特別去談論經濟周期嘅，因為可能嗰陣時佢亦都冇咁多經驗啦，嚇，冇咁多數據啦。咁其實佢哋唔係話未見過有經濟即係會蓬勃同埋衰退，但係佢哋好多時咧就會將佢睇成呢樣嘢啦，係必然係因為有啲重大嘅事故所引起，例如特別係戰爭。咁呢個冇人有得拗㗎啦，係咪？戰爭啲經濟一定衰退啦，係咪？咁但係當時呢古典經濟學呢大致上都只係個認識去到呢個地步㗎啫，係咪？咁但係呢真真正正即係研究呢個咁嘅現象或者提出呢個現象㗎啦，係去到都係喺19世紀初㗎、其實李嘉圖嗰本書頭先話1817年出咗之後大概兩年1819年呢一個法國嘅經濟學家呢叫做西蒙德呢咁佢就最先提出呢就話有呢個經濟周期呢個現象啦咁、而且呢即佢提出呢就話喺市場上面冇錯亞當斯密就有提到呢所謂叫做市場嘅均衡嘅狀態我哋叫做 market equilibrium 啊嘛，係嘛？咁就頭先講，啊個個係無形之手咯，咁啊有一個均衡嘅狀態，咁啊係一個好美妙嘅一個穩定嘅平衡咁樣。咁但係咧，佢就話咧，呢個西蒙德就話，其實呢種狀態咧係唔係必然嚟嘅，係啦，唔一定出現嘅，即係話有可能咧喺現實世界入面咧會出現一個嚴重嘅偏離嘅。嗱咁其實咧，與此同時，其實喺當時咧，亦都有另外一個經濟學家咧，其實佢。就係、根據呢一個亞當斯密佢呢種咁樣嘅無形之手嘅講法咧，佢提出佢自己一套咧，咁後人就叫做薩伊定律，因為佢個名字就係 SAY 嘅，咁啊 Say's Law。咁呢個薩伊定律其實點解咧？佢就話：，其實咧，我哋呢、這個真係世界入面咧，就唔會話係有長時間啊，或者出現一個重大嘅咩咧，係生產過程或者係消費不足嘅。點解呢因為有呢一個價格機制，有呢個 price mechanism， 係咪啊？因為個問題呢你消費不足嘅時期就供過於求，供過於求呢價格自然就下降，下降自然我又願意買，係咪咁於是呢你又唔會話消費不足，亦都唔會有生產過程嘅，係咪咁亦都係㗎啦，即係你如果生產過程呢其實嘅問題呢個價格又下降，你亦都會咩嘅？咁但係即係你倒翻轉頭呢你生產唔夠嘅時期。即係供應不足啦，即係求過於供嘅時期咧，自然個價格就會上升嘅啦嘛。價格上升嘅時期，你又唔係好願意買啦，咁又唔會出現求過於供咯。咁如此類推，佢意思即係話咧，根本嗰個係生產同消費或者嚇，即係我哋係叫做嗰個投資啦嚇，同嗰個消費嗰個需求咧，永遠大家咧必定會逆步逆趨嘅。大家會達到一個平衡，呢個叫薩伊定律啊，係嘛？甚至另一個講法咧就話佢話咧。那個生產咧係會製造佢自己嘅需求嘅，即係你一個 production 會 create its own demand 嘅咁樣嘅。 咁但係呢個西蒙德啦，法國呢個經濟學者，佢睇一即係佢考察呢個歷史嗰、那個個事實咧，嗰啲數據，佢話唔係喎，但係好多時咧就會出現呢種咁嘅情況。你可以話叫生產過剩，或者叫需求不足啦嚇。咁、啊、總之咧就會經濟咧就會出現衰退或者蕭條嘅。咁但係有時佢又復甦翻啦，之後復甦翻咧又會興旺翻啦咁樣樣。咁所以佢提出一樣嘢咧，就係話。既然是咁嘅時期咧，其實政府咧喺經濟入面咧，其實真係要扮演一個角色嘅、嗯，即係除咗當然你話係維持治安啊嚇，即係維持有一個法治咁呢樣嘢。佢話咧，政府可能有時咧係要干預啊，介入呢個市場嘅運作啊，嚟去減低呢啲咁嘅經濟周期所做帶嚟嘅傷害。特別係咩咧？特別係對嗰個低下階層嘅普羅大眾嘅傷害嚇、啊，因為通常即係我成日都講啦，你話唔見咗一半身家，對於大有錢佬嚟講 就。 冇乜所謂啊，唔見咗本身家 啊， 都係仲係抌咗有錢咯。但係個問題，你對低下階層嚟講咧，你唔見咗本身家就好慘噶咯喎，或者你話收入唔見咗一半，你就好慘噶啦，係嘛？咁所以好明顯呢個道理。咁啊，經濟周期最受打擊嘅，梗係嗰啲即係貧苦大眾嘅。 嗯， 好啦，咁但係咧就。呢、這個西蒙德提出呢個觀點之後，1819年之後咧，就有其他嘅經濟學家咧係作出補充啦。 嗯、 但係最出名嗰個咧。即係其他嗰啲，我都翻查過啲資料咧，其實真係唔係好出名嘅。但跟住咧有一個出名啦，就喺19世紀中期嘅時期咧，當然呢個就係鼎鼎大名嘅馬克思 Karl Marx 啦嚇。咁、嗯、大家咧知道咧，佢1848年嘅時期咧就同恩格斯咧就發表咗所謂叫共產黨宣言啦嚇 Communist Manifesto 啦。咁但係對於經濟學嚟講咧，即係但嗰個咧都係啲雄辯性嘅嘢嚟嘅啫嚇。咁、嗯、但係真正喺學術上咧。就係即係啲經濟學家嚟講咧，當然就係睇佢後嚟喺1867至到1894啊，哇！即係成差唔多廿幾年間咧，先至寫完嘅就係三卷本嚇嘅《資本論》。 嗯， 咁呢個《資本論》咧就是、提出一個好完整嘅，都係對人類經濟活動，特別係資本主義啊嗰個運作嘅佢一套理論嚟嘅嚇。咁、嗯、但係呢一個咧，我哋咧就暫時咧唔去討論，因為呢個實在就好大嘅題目，我哋咧。就只是指出一樣嘢啫，就係、是、按照馬克思嘅睇法咧，經濟周期呢樣嘢咧，就雖然頭先講過係嘛，即係佢好似係規律中又冇乜規律，冇乜規律中又有規律，但係馬克思嘅睇法就係話咧，其實呢樣嘢咧係喺資本主義呢種制度咧係一種結構性嘅現象，係、 嗯、 必然會出現嘅嚇，係、啊、無可避免嘅。而且按照佢嘅推論咧，呢啲咁樣的經濟周期咧，會係一次比一次咧，係呢、這個嚴重嚇、啊。而到到最後咧，當然佢個預測咧就係、是、會令到呢個資本主義咧就係、是、瓦解嘅、解體嘅啊。咁、所以咧就然後人類咧就會即係、就是、會進入一個社會主義啊嚇、啊，然後最後共產主義嘅階段。咁啊嗰陣時提出嘅時期，佢當然就係講緊係19世紀下半葉啦。咁而家咧已經過咗百幾年啦，係嘛？咁但係有好多人就話。系你睇下百几年啊，即系错晒啦，系嘛已经咁样。咁但系到而家为止咧，其实有好多学者咧都仍然觉得马克思咧系有道理嘅，系嘛？即系佢嘅预测似乎好似喺百几年咧就冇即系真正实现。咁曾经实现过嘅咧，全部都系灾难，系嘛？亦都系大家知啦，系嘛？就1917年嘅时期。嘅俄國大革命啊，1949年嘅時期就係我哋中國啊共產黨啊奪權啦，係嘛？咁仲有其他嘅即係無論係德國變成啊，即係東西德啊，韓國啊，即係變成南北韓啊，越南變成南北越啊，咁啊好多咧，其實咧即係嗰啲嘅共產主義嘅政權咧嚇、啊，都好多紛紛咧都已經落台啦嚇、啊，已經崩潰咗。咁有好多咧已經改曬啦，就譬如我哋中國。話即係當然啦，佢係共產黨執政，但其實已經係走資啦。我哋要係嘛，即係走資本主義道路啦。 特色嘅資本， 係佢係咁叫啦，係嘛嚇？咁呢個就一個好大嘅題目，第二先講啦。咁、但係咧，其實咧我就係、是、我想講少少嘢咧，就講翻呢一個頭先嗰個經濟周期對我嗰個困惑嗰樣嘢咧，我想再解釋啲咁多咧。如果從哲學啲嘅角度嚟去睇咧，呢、這個就係牽涉到一個叫詮釋學嘅問題啦、啊、英文咧就叫做 hermeneutic， 但呢 hermeneutic 基本上都應該唔係英文嚟嘅，因為咧即係最先提出呢樣嘢咧就係、是、呢個海德格啦，就係、是、德國嘅一個哲學家，就是、20世紀初、啊、上半葉嘅一個哲學家。咁後嚟咧喺上個世紀大概中葉嘅時期咧就好出名嘅咧，就係佢個學生啊加達馬咧，亦都將呢一種咁嘅觀點咧就係即係繼加發揚光大咁樣。其實佢講一樣嘢咧。你都可以話一種常識性嘅嘢嚟嘅，但係即係有時好多哲學都係常識性嘅嘢啦。佢意思即係話，其實人作為一個認識嘅主體，同埋被你認識嘅嗰個事物，就作為一個被認識嘅客體。 呢種主客嘅二分法咧，一開始就係錯噶啦，係嘛？呢種我哋叫 dualism 二分法咧，啊，因為佢話實際上咧，呢、這個認識嘅主體啊，同埋被認識嘅客體咧，中間咧係有一種咧係密不可分嘅互動嘅。 哦，我又影響咗你。 冇錯啦，因為你認識佢嘅時期咧，嗰、樣事物咧。在你的認識過程裡面又會倒回頭影響到你作為一個認識的主體， 即是好像我一個見到一個女仔，那個女仔呢可能佢可能呢我見到佢好靚喎，咁我就變咗好 nice 啦，對住佢。 係啊， 咁即係佢嘅角度咧，就覺得啊，其實我係一個好人嚟㗎。 係啊，冇錯，真係好例子啊，冇得頂啊 ，Jeremy 啊。咁即係可能你平時冇咁 gentleman 嘅，係嘛？但係即係見到個靚女，突然間 gentleman 咗，係嘛？咁於是佢就以為你係咁樣樣，於是佢對你咪又好啲咯，對你好啲，咁你咪又有一個反應啦，係嘛？咁所以咧，其實佢意思即係咁樣啊，即係你原來人類認識事物咧，中間咧佢又有個名叫做 hermeneutic cycle， 叫做哈你嗰個全息學嘅一個循環咧。咁當然咧，我哋亦都喺物理學入面咧啊，我都可能提過下啲節目，因為講到量子力學嘅時期，有個叫做七不準嘅原理啊嘛。有啲人都係咁樣睇法嘅，即係話我哋要去睇一樣嘢嘅時期，你最少你都睇到佢啊，你就係要有啲光線，你都睇到佢啊嘛，係嘛？你冇光，但你有光線射落去嘅時期咧，已經唔多唔少影響到佢啦。咁當然。個光子撞到個電子咁樣嚇，嗱咁但係雖然咧，其實即係嚴格嚟講，七不準嘅原理咧，就唔係話真係從呢個角度嚟睇，因為光子撞個電子，所以你哋唔知道佢個位置啊，唔知個速度啊咁樣樣。其實佢嗰個嘅原理係仲深刻啲嘅嚇，即係比呢一個仲深刻啲。但喺某一個意義上咧，即係喺社會學嚟講咧，就一定會存在呢種情況。但喺社會學面嚟講咧，其實仲有趣喎，佢哋有一個叫做 double hermeneutic cycle 喎。咩个 double 咧？点解咧？嗱，即系比头先嗰种情况，头先嗰种情况咧，就我哋当系研究一个死物，或者研究一只猪、一只牛咁嘅啫吓。但系如果你研究嘅系一个人，或者系一个人嘅集体、一个社会，你会发觉咧喺你研究嘅过程入面咧，你咪得到啲知识啊。但系如果你啲知识，你冇理由话全部净系自己知噶，系嘛？咁你啲知识你想研究得出嚟，你想同其他人分享噶，分享咁你就于是你出版啊，或者点样啊？但系当你啲知识俾其他人得知嘅时期咧，咁其他人嘅行为就会受你嘅知识影响咗，所以佢个行为又会唔同咗噶咯噃，系嘛？即系最无少头先讲嗰个所谓叫即系话叫做自我实现嘅预言同埋自我否定嘅预言就系最好嘅例子啦。即系我哋话，譬如我好简单讲话。我而家要研究歷史發展嘅規律先咁啊嗱，所以有啲人就倒翻轉頭咁樣嚟去批評馬克思。但你諗下，如果人類嘅歷史真係有個發展嘅規律嘅，係俾你可以即係啲客觀嘅規律，大家係咁講啦嚇，俾你可以嚟去探討探索嚟去掌握咗。但當你一講咗呢啲規律出嚟嘅時期，但因為人係有自由意志啦，我哋都係當先啦嚇，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但人係有自己嘅主張嚇。有於是嘅時期，當佢知道咗哦，原來你話人類嘅發展嘅規律係咁啊， 咁反應啦， 我咪即刻反應，我就譬如我包拗頸，即係好簡單啫。我話嗱 ，Jeffy， 我知道你一陣間就會咁做噶啦。但係當我講俾你聽嘅時期，你咪專登唔敢做咯。咁於是你嗰個規律咪破產咯。喂，咁啊，好荒謬喎。咁嗰個規律究竟係唔係一個客觀規律先係嘛？咁所以即係話咧，去到呢個極端嘅例子啦嚇，即係最簡單嘅極端例子，呢個叫 double hermeneutic， 即係話你研究人類嚟講咧。是複雜到真的無與倫比的，是吧？你探討，因為你研究得出來的知識，知識本身就會影響到你研究那個對象的。你研究粒電子的知識就不會影響到粒電子，起碼是吧？但我研究的社會，研究經濟呢，然後我就說我經濟有些理論，你一發表了個經濟理論就會影響到個經濟了。 再一個例子啦。即係譬如而家有啲人佢講話哦，下個月咧就會股災啦。 係，就係、是、咯，就係頭先講嗰個例子啦。咁你咪影響咗成個經濟。咁咧，譬如索羅斯咧，大家知道啦，呢個咁嘅金融大鱷咧，其實佢咧就係喺佢個書入邊咧，係就特別突出呢樣嘢嘅。當然佢講下金融市場啦，係嘛，就叫做 reflexivity 嚇、啊，即係 reflexive 嘅意思，其實即係有一個叫做自我嘅一個反應啊。嚇、啊，即係 self， 佢唔用 self reflexive 啦，佢就簡單啲叫 reflexivity。其實佢都係講呢樣嘢，就頭先所講嘅咧，就叫 double hermeneutic 啦，係嘛？咁樣當然 hermeneutics 咧，其實佢又唔係咁簡單嘅，佢仲深刻啲。佢另一個角度睇咧，就係話冇一個人係能夠係抽離佢所身處嘅嗰個嘅社會同埋嗰個歷史嘅情景嘅，係咪啊？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喺呢個社會入面長大噶嘛。咁你所有嘅認識 啊，你話我好有理性分析能力啊，我好客觀啊，好超然啊，你以為係嘅啫。但係個問題其實你呢種都係一個情景㗎嘛。我哋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譬如我話啊，我哋有十七世紀有班嘅哲學家，佢就係研究以往人類嗰個理性嘅發展，而且進行批判，冇錯啊。第一啦，到到十八世紀嘅時期，嗰啲十八世紀嘅哲學家又可以批判翻呢個十七世紀嗰啲哲學家嘅批判。 嗯， 好啦，到十九世紀，佢又可以批判翻十八世紀對十七世紀嘅批判嘅批判喎，係咪？咁到到二十世紀一樣，廿世紀一樣。咁所以你諗下，即係話我哋而家廿世紀，我哋以為好理性、好超然。你諗下廿二、廿三世紀嘅睇翻上嚟，我哋咪一樣係嘛？所以你呢個咧就係所謂 hermeneutics 入面咧嘅佢嗰個即係其中一個根本嘅睇法啦。好啦，咁啊有少少離題嚇，咁啊下一節翻嚟我哋再繼續講呢個經濟周期。